渐渐停了，雨不再飘了，心不再慌了，你害怕什么？当战争慢慢远离，当日子不再危机，当生活不再犹豫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假如真的会有永远，那么谁不想好好活着？假如爱不会覆水东流，那么青春也可以回头。假如誓言会很长久，假如生命可以永远，假如伤害不再重犹豫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假如真的会有永远，那么谁不想好好活着？假如爱不会覆水东流，那么青春也可以回头。假如誓言长久，假如人间多一些爱，假如生命可以永远，假如伤害不再重演，假如真的好好活着，假如爱不会覆水东流，那么青春也可以回头。假如誓言会很长久，假如人间多一些爱，假如伤